第29集。 乘坐电梯下楼的时候，孟昭隐隐觉得自己有点胃疼。他这胃病算是老毛病了，前几年当时刑侦支队的支队长，也就是他的师傅袁科，被查出肺癌中期，在家人的坚持之下仓促离职。当时的副支队长任斌又不擅长指挥，在一次办案的过程中犯了严重的错误，于是徐局一怒之下撤了任斌的职务，不顾其他人的反对，一意孤行地把资历尚浅的孟昭给提了上去。当时局里有很多的传闻， 你们说徐局是不是想让孟昭当他的女婿啊？要不然怎么会把他提上来当队长？ 谁知道呢，我看啊八成游戏。孟昭的资历也太浅了。 是啊， 但是没过几个月，这个传闻就销声匿迹了，因为孟昭这个副支队长显然要比任斌称职得多。孟昭办起案来不要命的，不光如此，整个刑侦支队在他的管理之下，有一阵子也是拼了命的加班，一度怨声载道，甚至有两个身体扛不住的老刑警还因此申请转岗了。后来还是徐局亲自跟孟昭谈话， 小孟啊，你不能为了追求破案速度就这么拼命吧，你这样让别人很难做，好多人的体力不如你，我们办案不光要有效率，我们更要可持续发展。 孟昭这才尝试着逐渐把绷紧的工作节奏给放缓了。不过赵云华的这件事儿又让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。 如果在发现尸体当晚就去了周岩的老房子，拿回了那个日记本，是不是就不会走到如今赵云华自杀的局面了？ 上了车，陆时琛系上了安全带，见孟昭在旁边迟迟没有动作，转过脸看了他一眼。孟昭的脸色白得像一张纸，额头上沁出了一层薄薄的冷汗，一只手正按着腹部的左上方。陆时琛一愣， 怎么了？ 在他的印象里，孟昭从来没有这样过，就算在高中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，也能够感受到孟昭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那种蓬勃的倔强的生命力。而现在孟昭眉头微锁，闭着眼睛，看上去有些痛苦。 没事，有点犯胃病。出了这小区左转好像有个药店，老家一会儿停个车，我去买点止疼药。 陆时琛看着孟昭，孟昭很少流露出脆弱的痕迹来，他现在的这个样子在陆时琛的印象里只出现过一次。陆时琛稍作犹豫，然后朝孟昭靠过去，帮他把旁边的安全带拉了过来，又帮他扣上。因为以往从来没有帮别人这么做过，在把安全带拉过来的时候，中间还卡了一下。察觉到陆时琛靠近，孟昭睁开了眼睛，看见陆时琛正在帮他拉安全带。他抬起那只按压着胃部的手，帮忙扯过了安全带。不由自主地被陆时琛这有些生疏的动作逗得笑了一声。 哎，你也有这么好心的时候啊。 陆时琛帮孟昭把安全带扣上，没接这个话茬。 先去附近吃饭吧。 算，吃止疼片就行了。 孟昭勉强坐直了。 还得回局里审那个小偷呢，回去有叫个外卖吃，谢谢你好心啊。哎，说句实话，你还是好心起来比较招人喜欢。 陆时琛帮他系好了安全带，抬眼看了他一眼。 我 我不需要招人喜欢。 也是。 孟昭忍着胃痛想， 这话说的虽然欠揍了一点，但好像确实是那么回事。陆时琛高中的时候也是这副德行，但追捧他的女生还是一抓一大把，他的确不需要招人喜欢。 到了药店门口，孟昭正要解安全带下车，陆时琛先一步下去了。孟昭按压着自己的胃部，试图减缓疼痛感。看着陆时琛推门进了药店，孟昭又想到陆时琛逼问濒死的赵云华时的那个神情。 这人真是，说他不近人情吧，这会儿倒是挺好心，简直让人琢磨不透啊。 孟昭嘶了一声，停止了胡思乱想。 哎呀，今天怎么这么疼啊，不会胃穿孔了吧？ 几分钟之后，陆时琛从店里出来，拉开车门坐进来，丢给了孟昭一个牛皮纸袋。 给。 孟昭打开了袋子，里面装着五六盒药，他低着头扒了一通，拿出了其中的一个药盒。 哎，这花里胡哨的怎么这么多呀？ 他觉得自己的胃更疼了，倒抽了一口凉气道， 哎，不是陆时琛，你是不是被店员忽悠了，买这么一堆有的没的？ 其实后头还有一句人傻钱多，他忍住了没有说出口。陆时琛启动了车子。 我不知道哪个对你有效就都买了。 止疼片还有有效无效的？ 孟昭几乎被陆时琛给气笑了。 我这人皮实，吃什么都有效啊。要钱多少转你。 陆时琛将车子开到了路上。 下次你请我吃饭吧。 他极度后悔刚刚没坚持自己下车买药，明明只是一盒几块钱止疼片的事儿，到现在自己居然莫名其妙地欠了陆时琛一顿饭。 有这请饭的钱，大概能把我这辈子吃的止疼药都包圆了吧。 誓言的预兆，反方向，我们之间人来人往，没关系，转眼间就能遇望。雨打在屋檐，告诉我没有来日方长，等风轻，等波澜，一句别来无恙。你来过也走了我们最后时光，尘埃落定，秋日里思念更长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